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，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早上好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今天千千阙歌，我们分享的经典名曲有飞儿乐团的《我们的爱》。谭咏麟演唱的《最爱笑的人》，周杰伦《青花瓷》，王菲《红豆》，周传雄《哈萨雅琪》。任贤齐再出发，5566好久不见， 好久没到这个地方来呀呀。 周华健最近比较烦， 最近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比较烦。 孟庭苇去吧我的爱， 去吧我的爱。 500浪人情歌， 我会擦去我不小心 奇遇，我发誓。蔡琴，忽然想起你。 忽然想起 张学友、汤宝如演唱的《相思风雨中》。更多的精彩老歌，就在接下来的《千千阙歌》节目当中。首先，我们来听这首飞儿乐团演唱的《我们的爱》。 回忆里升起模糊的小时候，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。 彩虹，怎么去拥抱云夏天的风？天上的星星像地上的人，当时不能懂，不能觉得足够。 我们听到的是五月天演唱的《知足》，千年阙歌继续为您带来的是王心凌在2007年推出的歌曲《那年夏天宁静的海》。 那时我们天天在一起，太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很

常相信汗水中的路途，成功会像路牌一样清楚，竭尽全力前行，哪怕孤独。像我这般认真，凡事皆可能。每一次高度都是不同，每一次离天更近了一分。站在千山顶看风云掠过，我唱我的歌，一唱天下合。这兴趣做最爱笑的人，鼓励每一个不平凡的梦，跟上我速度，星光中追逐彩虹，看我们永远不停。这兴趣做最爱笑的人，用青春拼搏一段不会传说，胜败在拳中，经过坚定的信心。 就当我为

个吻，便贩卖余生，因我不够笨。从前曾遥看你和他偷情，我本想假忍，眼看他靠近，那一脸兴奋，至少比我真，也许他跟你比我真。 桂林的老歌《心服口服》，下面我们来欣赏周传雄在1992年推出的歌曲《哈萨雅琪》，这是周传雄的代表作。《哈萨雅琪》的成功使他的事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。 哈萨雅琪，哈萨雅琪，饮多少夜酒，迎风摇曳，娇小美丽，是我想起你。轻轻摘下送给了你，你是否欢喜？哈萨雅琪，哈萨雅琪，饮多少夜酒？哈萨雅琪，哈萨雅琪，饮多少夜酒？风摇曳，娇小美丽，是我想起你。轻轻摘下送给了你，你是否欢喜？哈萨雅琪，哈萨雅琪，饮多少夜酒？ 把气准备好， 轻轻摘下送给了你，一世梦幻起来，听着唱。 给自己掌声鼓励。 阿三亚的阿三亚的，一朵小野菊，迎风摇曳，娇小美丽，是我想起你。东莞周围进全世界， 给自己掌声鼓励。 出发是小虫周传雄作词，周传雄作曲，任贤齐演唱的一首歌，收录在小齐2001年的专辑《飞鸟》当中，同时这也是2001年世界棒球锦标赛的主题歌，也把它作为这一时段千年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稍后下一时段让我们继续来欣赏5566的老歌《好久不见》，那英《相见不如怀念》，张栋梁《痛彻心扉》，梅艳芳《弹弹琴跳跳舞》，周华健《最近比较烦》，孟庭苇《去吧我的爱》，稍后下一时段继续回来听老歌。 风大雨大太阳大，像卡大侠像丢牙，不管一条路有多歹行，拢行。天大地大我上大，歹人看到阮嘛皮皮花，但是灵魂快乐逍遥笑哈哈。再出发。到艰苦当作跳恰恰，不免惊，不免惊啦，咱是勇敢的小飞侠，带着光辉甲伊拼，人讲无惊袂出名。青春生命歹名声，我有姑娘在爱我，我有幸福在做伴，我要好日子过着快活笑命命。再出发再出发吧，帮我擦干挥着花，不管风雨这么大，为了将来嘛着行，要出发，要出发啦！帮我鞋子擦亮它，那无湿的免操蛋，有影卡来吃香香。再出发，再出发啦！

在下着雨的夜，还会愿意想起你的脸。今天不如怀念，就算你不了解，我只能对你说声再见。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是张栋梁演唱的老歌《痛彻心扉》，由周传雄作词，收录在张栋梁2006年发行的专辑当中。 回忆充满整个房子，我们的住处围困我，笑也不回，眨也不思，一个人晃晃悠痛彻心扉，记忆的伤已 寸一寸想你的冷酷，告诉我不再需要有我来保护。不能睡的痛楚，不知名的愤怒，我不想诉这爱情的痛苦。不能睡的痛楚，不知名的愤怒，不能上诉，只能安静的痛苦。 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是梅艳芳在2002年推出的歌曲《弹弹琴，跳跳舞》，这是梅艳芳为纪念自己加盟乐坛20周年而倾力制作的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。

下面我们来欣赏蔡琴用她那磁性的嗓音演唱的经典老歌《忽然想起你》。曾经为你痴狂， 在我心上，像过去时光，就好像浮梦一场，忽然想起你，你就是那迷人的模样，但是我心里没有恨，没有爱，只有惆怅。 这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，为您选择的最后一首歌是张学友、汤宝如合唱的情歌《相思风雨中》，我是于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早五点到七点邀请您继续来听好歌，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。 难解百般愁，相思爱意浓， 情海变苍茫，痴心如冷风， 纷飞各天涯，他朝可会相逢， 萧萧风声凄一步雨中， 人海里飘浮，辗转却是梦， 情深永相存，飘于万世空， 当霜雪飘时，但愿花亦艳红，未惧路上烟雨蒙，啊，寄相思风雨中， 啊，寄痴心风雨中， 抱月去化春风，云外追踪冤侣们，恨满胸，愁恨尽多作弄。难解百般愁，相思爱意浓， 情海变苍茫，痴心如冷风， 纷飞各天涯， 但愿他日重逢， 夜漫漫路上珍重， 百般愁。